rcb@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多云有轻度霾的天气，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度，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高速公路方面，车多的路段包括了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之间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钙是骨头最好的营养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补钙，很多人也在补钙，但对于补钙这件事，大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时候最需要补钙？怎么挑选钙片？吃多少合适？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跟您说说钙，您补对了吗？ 风儿飘飘，云层缓落，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海玲。陈主任你好。 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呀，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看病的时候每天也会惦记的那点事儿哈。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尤其是一日三餐，我们经常都会说到，哎，我今儿吃的这个东西它补不补钙呢？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开玩笑说，这个是从出生到终老这一辈子的过程当中，补钙这件事儿可能是我们在除了健康之外平时聊到最多的一件事儿了哈。那今天我们就和陈主任一起来关注一下补钙，尤其是这个钙呀，您补对了吗？当然了，简单的这个有点缺钙，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严重的缺钙那一定是各种疾病哈。甚至呢，陈主任以前也曾经跟我们说过，他们俩之间还有一个相互转化的作用，您缺钙可能会生病，您生病可能也会有一个缺钙的表现。 是的。 嗯，好， 今儿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补钙到底怎么补才是正确的。各位朋友，关于补钙方面的内容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呀。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 651-50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哈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来进行视频直播的。网易新闻 APP 您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在直播频道搜索一下我们的节目，各位网友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嘉宾互动和交流。补钙您补对了吗？ 骑着单车逃离困扰把梦许，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补钙到底怎么补才是正确的哈。这会儿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呀、短信平台呀、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呀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日前第11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延庆区首届本草文化节拉开序幕了。来自北京、河北、陕西20家与中医药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各机关单位、科技馆以及各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享本草盛宴。首届本草文化节的举办呢，旨在以冬奥会世园会筹办为契机，将中医药文化与旅游、健康、科技、体育、生态等多业态融合，丰富全域的旅游资源，提高冬奥会世园会的服务保障能力。当前癌症高发，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恶性肿瘤年新发病例数大约是 380.4 万例，死亡病例呢 229.6 万例。也就是说呀，每天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据了解，恶性肿瘤发病率在40岁以后开始快速升高，80岁年龄组的时候呢会达到一个高峰。由于多数肿瘤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够明确，早期症状也并不明显，多数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处于晚期，错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出啊，1/3的癌症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其中一级预防是病因预防，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损害，二级预防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三级预防是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所以说，与其谈癌色变，不如提早预防。再来关注一下高血压哈，气温高了，血压呢反而降低了，可不可以停止用药啊？一般情况下，夏天由于气温较高，血管相对扩张，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高血压一到夏天就好了的缘故。当然了，这个好是带引号的哈。有些人贸然停药之后呢，血管会反弹性收缩，导致血压骤然升高，大大加重了血管的损伤，严重者甚至导致中风、心绞痛等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因此，即使夏天血压有降低，也不主张擅自停药。首先要做的就是规律测量血压，了解血压的变化。在气温明显升高时，可以适当增加血压测量的频次。比如说，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时，您可以在，听好了，早晨起床的时候，上午10点左右，下午或傍晚时段，以及睡前测量4次血压。一般情况下，在调整血压前连续测量5-7天，并按照时间点做好记录，不断比较，才能够确定血压是否确实有波动。根据您测得的血压数据，医生会判断是否需要调整用药的。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为您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和您来说一说怎样补钙才是正确的。要说我们这些年可能有很多钙补错了是吗，陈主任？ 真的是。 嗯，因为我们平时在这个电视上啊，各种这个广告渠道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钙片的广告，我们不说它那个什么品牌哈，当时看了这种广告那么大频次的出现，我们就会想啊，真的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多人都处于缺钙的状态吗？ 缺钙呢，其实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中国人的膳食中，它钙的摄入量并不是非常充分，所以几乎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在缺钙的状态。 可是我们都说日子过好了，不愁吃了，不愁喝了，我们的营养摄入应该很丰富啊，怎么还会缺钙的？ 我中国人呢，他有一些特点，生理的特点方面， 嗯， 比如说对牛奶的耐受方面，很多欧美人可能他喝牛奶像喝水一样，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有一个乳糖的不耐受，所以喝牛奶肚子胀不舒服，所以导致了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他不爱喝奶。 嗯，所以这个是牛奶，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好的一个补充钙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没错， 但恰好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喝完牛奶之后我就容易拉肚子或者是肚子疼， 嗯， 那段时间我真的就不喝了，长大之后好了。有这种情况吧？ 可以慢慢培养， 可以 逐渐不耐受 啊， 从不耐受到耐受。嗯， 所以你看，这是牛奶，是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补钙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除此之外呢，我们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习惯有可能会破坏了我们钙的摄入呢？ 有呀，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爱喝一些饮料，咖啡呀，浓茶呀，这些还有一些饮料，这些碳酸饮料都是不利于我们钙的吸收的。嗯，以及有的人呢吃的特别的素，比如他特别爱吃一些菠菜呀，就是全素的一些饮食，这些东西也容易造成咱们钙不容易吸收。 哦，您看看碳酸饮料，这个是非常多，就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之后哈， 对对对， 大受欢迎， 是 每天的这个销售量都是很高。但是这个碳酸饮料，如果这是长期喝，会对一个人的这个钙的吸收造成影响呢，还是说偶尔喝其实问题不大呢？ 嗯，因为这个钙也是在随着食物的摄入不断的在摄入，你要是偶尔喝一点，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不会立竿见影。嗯，但是你要长期甚至比较大量的喝，那骨头啊一些缺钙的表现迟早会找上门来的。 因为大家别当成这是就是吓唬您呢，我身边真的有那种每天都要喝碳酸饮料的人。 嗯， 所以这一类人他是促使我们的钙没法吸收，还是加速它的流失呢？ 嗯，它主要是一个造成钙的吸收不好， 阻碍它吸收。 对对对。 哦，所以你看碳酸饮料呀，或者是这个浓茶咖啡这类， 对对， 它都会阻碍钙的吸收。 是的。 哎呦，哎，这要是咖啡里边加点奶呢，茶里边加点奶，奶茶 应该是好一些，因为奶制品毕竟又补充了一些乳制品。嗯， 哦，所以你看哈，有的一些方式呢是我们很难通过那个方式去摄入钙，还有一些方式呢是因为不良习惯导致了它阻碍了你摄入的钙的吸收，包括现在有非常多的人也是这种全素饮食，那其实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了。我觉得不光缺钙，可能很多东西都缺。 是是是，很多人都有因为吃全素的饮食造成营养不良，各种营养素都缺乏，钙是其中之一。 嗯，说到缺钙，就是很多已经缺钙的朋友哈，他就会知道一旦缺钙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特别小的小孩子，牙齿发育特别慢啊，个子长得慢呀，然后甚至后面的那个枕秃啊，出汗等等哈，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段的这个成年人，个子压缩了， 对， 就感觉哎怎么抽抽了啊，甚至是晚上睡觉抽筋儿啊，出现这样以上症状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才想起来我是不是缺钙了。嗯，但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来密切的观测一下自己是一个身体到底这个缺不缺钙呢？ 嗯，其实钙呢主要是一个在血液里面有，另外呢主要两个位置就是一个骨骼一个牙齿。 嗯， 如果长期看牙齿并不太好，然后身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变矮了，甚至有一些腰背疼的情况， 嗯，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出现，这样就证明我们骨头已经可能是钙量不足引起症状了，这就提醒我们注意。 嗯， 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在查体的时候，我们有一项指标叫血钙。血钙呢是一个不是太敏感的指标，因为我们可能是先动员的骨骼里的钙，然后才会影响到血钙。所以如果钙已经有低的情况，那要引起高度注意，那您骨头里面的钙缺乏可能就达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了。 这个呢，我们在体检报告有血钙的那一项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就是说血钙水平正常未必说明您不缺钙，但是如果血钙水平已经明显的降低了，那一定说明您已经非常严重缺钙了，这问题大了 是吗？ 哎呀好可怕呀。我们得要问一下吧，就包括骨质疏松这个词儿，都是我们说缺钙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了，它可能就骨质疏松了。在这个临床上它分年龄段吗？比如说一般都是到了什么年龄段之后才出现吗？ 年龄段来讲呢，一般女性容易在绝经后的几年内开始出现骨质疏松。 50多岁。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老年人阶段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常见的高发病的年龄。 那老年阶段的骨质疏松它分男女吗？ 它其实呢，老年的骨质疏松，如果我们这么提，实际上是不分男女的，都是时间长了，就跟我们的新陈代谢缓慢了，它骨头的合成就没有那么好了，是这种原因引起来的。 好嘞，也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是缺钙缺的特别严重这件事情，的确跟年龄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那如果是绝经期之后的女性，这段时间您就应该密切的关注一下您自个儿是否缺钙了哈。 没错。 还有就是达到，比如说60岁，或者是65岁以上。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也都得关注一下自己是否缺钙这件事儿了。 是的， 刚才我们的那个资讯里面也是说什么血压呀、心脑血管病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平时说到缺钙，我们想到的最多的可能也就是有骨质疏松这种病，它跟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病之间还有关联吗？ 有明确的关系。 嗯，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然后冠心病，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的疾病，发病率非常的高。但实际上我们缺钙的人群也容易得高血压、心脏病一类的问题。 啊，这是真的吗？ 是的。 嗯，您可以就是举举例子，比如说一般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是他患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时发现这样的人特别容易缺钙呢，还是容易缺钙的人转过来一看，这里边发生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就会比较多呢？ 嗯，是缺钙的人群发生高血压、冠心病这一类疾病的是比较多的。糖尿病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糖尿病有很多饮食的限制，很多人属于限制的过严格，这样有的时候反倒造成一些重要营养素的缺乏，所以导致的缺钙也是比较突出。 所以缺钙不仅腰腿痛、骨骼方面的问题，还会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血压哈，可能都和缺钙有关系。 没错， 得留神了。很多人都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钙量啊是一点一点在流失的。我要是没记错，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把我们的身体呢比喻成这样的一个钙的储存的银行啊，说35岁之前您的这个拼命摄入哈都是在存钙呢，35岁之后那就是花以前存的那些东西了。这说法准确吗？ 有部分的准确性，因为钙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每天我们的骨骼都在进行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 嗯， 所以您比如说年轻时摄入很多，确实是你年轻的时候骨骼会比较强壮，它的小梁结构都比较坚固。等到了年老的时候，比如说这段时间吃东西不好，它可能呢不光缺钙，它会把骨骼原来有的钙慢慢的动员出去。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一个时期完全没有钙，我们的骨骼还能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您不能说我以前非常强壮，我现在就无所谓，我就不管它，那是不行的。很快这个储备就会被动员而空的。 对，就是说我们的积蓄应该是一辈子的事儿。 是的， 只是说到了35岁之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加速消耗以前我们积攒的一部分的这个钙量哈。 对， 所以说补钙这个事儿从小到老咱都得坚持来做。 是的。 哎，每天是多少的这个钙摄入是足够的呢？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1000毫克的元素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而我们饮食中大概只能摄入400毫克左右，所以有 半还不到。 对对对，你要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就是很年轻，吃的也比较充足，那他可能也没有说哺乳呀，或者是怀孕呢、或者是长个的这一阶段，或者也不是老年人这种几种特别缺钙的状态，可能他缺的钙量还没那么多，我饮食以外适当的补一点点就够了。但是对于刚才说的那些特殊情况来说，您如果不突击补充的话，您可能吃进去的食物中的钙还没到您需要钙的一半、大部分实际上都是需要补充的。 哦，挺好了。就是大部分的人这个钙的摄入量，我们说单纯从食物当中哈， 可能是很难获得足够的这种钙补充的。 是的。 那怎么办？额外补钙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约等于就是吃钙片儿。我吃钙片，我真吃钙片。 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的是通过饮食的补充，因为饮食补充呢，它一个是安全性更好一些，也没有各种的副作用，因为它也不会说一下你吃某种食物吃特别多就容易中毒了，那很难。但是吃钙片，尤其是有的人，哎，东买一个西买一个，也不看那个说明，然后也不计算含量，都吃一块吃，很容易吃过了，吃过了又带来很多副作用 啊。补钙补多了，大不了它就是不吸收或者是排出去呗，还能有什么伤害身体的情况吗？ 那是的，因为补钙多了，有的时候对胃我们是个刺激，胃肠道会不舒服，有人还会有便秘的情况。那钙再多，它实际上都要，它不吸收，所以呢，它会排出去。你吃太多，它大部分也就都排出去了。 哦、 那通过肾排出去的时候，还容易造成肾脏的结石的问题。 哦，所以以前就有朋友就问说自个儿肾结石，说是不是跟自己以前这个钙天天吃那个补钙有关系，可能有关系，就是补的太多了。 是的是的，补的太多肯定是不行的。 好嘞，所以你看看每天我们的食物摄入当中都得考虑钙元素，哎，这个情况。但是呢，更多的情况我们的专家也是希望还是尽量的从食物当中去摄取钙。但是如果说食物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这个不足怎么办呢，也是要补充一定的这个钙剂的。但是这里边切记像您刚才提到了那几个概念哈，我不能东抓一个西抓一个，含量是多少，然后呢具体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法来摄入全都不看，就往嘴里边一放水一吞下去哈，就觉得我已经完成补钙的任务了。钙补的过多，哎，那肯定也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副作用。当然了，要是补的少的话，咱们可能又亏了。 是的， 又缺少了。那还是更多的从食物当中来摄取吧。食物当中哪些食物是比较理想的钙的摄取？我们最开始说了一个是牛奶， 牛奶、乳制品，包括奶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钙的原料。但是呢，除了乳制品以外呢，像我们说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芝麻酱类的东西，这个其实含量也都是不少的。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像蔬菜啊、菠菜这种。它其实这种绿叶菜含钙量也是可以的，但它里面呢含有一种诺酸，它容易把我们体内吸收的钙它给结合起来，这样造成我们不吸收。所以这些东西呢，适量的吃是好的，吃太多又对吸收钙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这怎么办？我就听说那个绿叶菜，如果是想要达到那种把那个叫什么，类似于草酸的一种， 对对， 把它给去掉，可以先焯一下， 焯一下，对，这是非常好的， 它溶于水了， 对对对， 我们再把其他的给它吃进去， 对对对，这样就好很多很多。 哦，您看绿叶菜您得吃哈，这个芝麻酱、坚果的。 对， 然后包括各类什么海产品吧， 海产品也是，包括我们说那个 虾 皮 啊、虾皮儿。 对对对， 我大连的那个好朋友他就说，哎，虾皮儿你们家怎么吃啊？我说放汤，做馅儿。他说，哎，在我们那儿都是要用锅稍微把它就是炒一下，让它就是烤，或者是给它烤干，就那种酥脆了，哎，就有点像变成小零食一样。然后脆脆的就是全都嚼了然后吃下去。他说他们那边小孩子就是那么吃。 是他因为他的这个钙含量主要在那个皮儿上。所以肯定是因为我们平时嚼的时候嚼的没有那么细致。 对， 所以他不那么做的话他其实吸收的不太好。 所以他让那个皮儿尽量的变得酥脆。 对对对对，尽量咀嚼以后变得非常碎非常细就好吸收了。 帮助吸收。 是的。 还有那个坚果，一说到坚果哈，这两年过年的时候特别流行那种各种坚果礼包。 是。 但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家人一下子吃太多。 吃太多补钙是好一些，但是会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 油脂 血脂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找上来了。 所以一般那个坚果是一小把吗？就手心那么一点儿，每天。 其实这坚果呢，其实我们整个补钙都是它不主张一下补一个特别大的量，这样它吸收也不好。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少餐多次，这样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 摄入， 这样它吸收实际上是最好的。 那比如说打早上我喝了一个牛奶，午餐的时候呢配了一个酸奶， 下午的小零嘴呢吃了点坚果，晚上的时候凉拌菜呢我拿芝麻酱，然后呢又拌了点菜心什么的。 哎，那就挺好，这个一天的补钙就觉得是很不错的，从饮食中吸收了足够的钙量， 对吧？就是尽量把我们已知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取钙的这样的一些途径给它变着花样搭配着，然后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去。 对对对， 还有谨遵刚才陈主任说的那条，就是少量多次。 对对对，还有我们的豆制品也是，除了乳制品，因为有些人乳制品确实是不耐受，那我们其实豆制品是一个很好的替换，包括这个豆浆啊，各种豆制品做成的这种菜都是不错的选择。 哎，就是某某豆，比如黄豆、红豆、绿豆、黑豆，就只要是豆制品都成是吗？ 豆制品黄豆是最好的， 还是黄豆 较好？对， 好，补钙角度，豆子里边黄豆还是最好的。 是的， 您是豆浆、豆腐、干豆丝儿、干豆皮儿都可以是吧？ 是的。 嗯，好，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呢？因为我们都说你光吃钙好像还不成，还得有跟它搭配的黄金组合是吗？ 是的，因为我们钙呢大家知道吃多了它不吸收，所以经常有广告词还经常说补钙的话吸收是关键，所以一定搭配好我们的维生素 D， 这种维生素 D 充足了才能让您吃进去的钙完全的被吸收到体内。 哦，钙加着 D，然后它是一个促进有效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是吧？ 没错。 哦，有没有哪些东西含钙高又能够促进吸收的这种，有吗？ 维生素 D 呢其实容易含在我们的就是深海鱼啊、鱼肝油啊，这些肝脏这些制品里含的是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吃，但是晒太阳又免费又便宜，还能保证你的这个维生素 D，它就能让皮肤自己产生充足的维生素 D 了。 哦，这个除了我们能吃进去的这种 D 的摄入，那更多的就是这个从紫外线中我们要晒太阳这件事儿。 嗯， 哎呀，人家都怕晒黑，大家都希望要防晒擦着防晒然后把自己五六眼出去了，那就 这是绝对是矛盾。因为我们防晒霜一涂，我们都想象不到可能一个 SPF15 的这样一个防晒霜在我们来说觉得这个防晒防紫外时间都 不够呢， 对，都不太长，但是它就能阻隔90%多的紫外线进入我们体内，那就晒太阳就没有用了。而且我们这晒太阳这点是你隔着玻璃不行，穿着衣服也不行，只有裸露的皮肤才管用。 所以这个日光浴，然后还得是不擦防晒霜和防晒油的日光浴。 对， 对， 对。 那怎么办？就是得找合适的时间段， 合适时间段， 大太阳底下不成， 11点到下午2点左右的这个阳光才管用 啊。那么晒的热量的， 对，因为它如果是比如说你下午4-5点钟，它太阳的这个投射是有一定角度了，这个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只有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左右这一段是有效的。其实我们建议也不必要真正就在大太阳地儿底下烤着，您可以坐在树荫下面， 阴凉处。 对对。只要树荫别那么密，然后呢有间间断断有一些紫外线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晒太阳的方式了。 对，而且我们说有直射的，有散射光， 没错没错， 其实都是可以的。 是， 哎，所以你看看哈，一方面我们的钙的摄入特别建议大家更多的是从食物当中来摄取，另外一方面钙想要吸收好，它的黄金搭配就是维生素 D。那么这个 D 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经济实惠的 D 的摄入，就是从大自然的这个阳光里面。那么刚才说到的一条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2点这个阶段不能擦防晒霜，不能隔着玻璃窗，然后尽量让我们的皮肤面积得大一点。 对对对， 啊，然后呢别干晒，躲在一些阴凉处或者是这个树荫底下，然后让这个偶尔的紫外线哈，或者是散射光， 对， 能够包裹住你就可以了。啊，好，关于补钙这个事儿讲究真的是还挺多的，虽然是一个特别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其实每一次哈我发现都能有很多的人从中受益，而且每一次我们都能从里面说出一些新的这种点哈，提供给大家，这也是我们做健康节目特别希望的。好，关于这个健康补钙方面的内容，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互动，热线电话 010-651-5082 651-5033， 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我们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进入广告一会儿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

吃多少合适？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跟您说说钙，您补对了吗？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穿好，房门关好。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海玲和您说说钙，您补对了吗？哎呀，生活当中尤其通过刚才上半段的一些介绍哈，我就发现可能我自个儿还存在一定的这个误区呢，但是接下来必须要抓紧时间做到正确补钙哈，这件事情才是对我们的身体负责任。因此呢，大家关于这个补钙，尤其是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刚才我还看到网友有提问说这个乳腺癌患者术后应该怎么补钙的哈等等，稍微偏个性化一点的问题，您也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网络呢，您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6515-0833，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问题呢向我们的专家进行咨询。抓紧时间我们先来快速回应一下哈，这个网友飞鱼问了，补钙食补和补钙片怎么结合才不会过量呢？因为上半段我们也说的也挺吓人的，这个钙一旦补过量了它会有副作用，可能还会伤到我们的身体呢，嗯，怎么办？ 是的，那补钙呢，实际上我们前面说了，一般人饮食摄入的钙只有400毫克左右，那可以根据您的自己的年龄，因为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啊，国内也好，它都有指南推荐不同年龄段人适合补充不同量的钙。比如说我们一般成年人大概每天800毫克元素钙也就足够了。 嗯， 那如果是刨出去这个饮食摄入的400，那么我们其实呢可能每天补400毫克左右元素钙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呢它需要量是更多一些，那它除了这个每天摄入的以外还要补充大概600毫克左右元素钙，这个钙片都有量，就是每元素钙的含量， 不能瞎补，还真得自个儿算算它那个量。因为大部分人如果我们的日常均衡饮食的话，您从食物中摄取的钙也就是400毫克，那这样一来剩下的那400到600，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孕产期的这个准妈妈们哈，他们可能需钙的 更 多一点。 对， 那您就得更加增加点量了。 是的， 所以只有把食物当中的约等于400的量再从其他的这个钙片当中加上这个D的补充哈， 对， 然后呢来加加这个数值了，这个根据每人的情况吧。 是的， 嗯，就是保证不会过量。这个哎，有没有一些人可能说通过一些自我的感受来感觉到他最近这个钙补多了还是补少了，可能吗？ 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钙往往就是在轻度的高一点或轻度的低一点的时候您并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嗯，我们好多人都觉得抽筋儿，腿抽筋儿觉得是一个缺钙的一个情况，其实抽筋儿呢也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钙很充足，但我今天特别疲乏劳累，然后呢我那个受凉，这个腿凉着了，那一样它会容易抽筋。我们很多人就在游泳池里抽筋情况就比较发生，就是因为凉的问题。 其实那不是缺钙，那是您的血管和肌肉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抽筋，但是重的缺钙很严重的病人，他确实也是可以抽筋的。 嗯，这得区分开来了。 是的。 好，所以不能单纯通过自己的想通过一些感受哈来判断自己缺钙还是不缺钙。真当您感受得出来的时候，那情况可能已经太严重了。 对对对。 嗯。双双提问，女性55岁，她说因为您不是提了吗，每天要是这喝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效抑制了我们体内对钙的吸收， 是 这每天要是喝一杯咖啡到底可以不可以呢？ 我们认为这个每天一杯咖啡也就可以了，最多也不超过两杯，多了肯定是特别不好，而且不要喝太浓的咖啡，这样对肯定是钙的吸收受影响了。 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增加一些补钙弥补，只能是说有好的、 啊、 有不好的， 加牛奶啊。 对 对，就是当我们明确了浓茶浓的咖啡是一定会抑制我们体内对于钙的吸收的，但是呢 就是呢，有的人是咖啡成瘾的，他就没有办法断得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控制好它的量，再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我们说来找吧找吧， 对对对， 弥补一下，那是可以的，既保证了自己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同时呢也不会让它伤害到身体了哈。张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76岁了，说她总是腿脚抽筋，想问问医生这怎么办。她曾经是做过骨密度的那个测试，骨密度偏低，也吃过药，但是感觉呀、没啥效果，他就停药了。您看，谈感觉呢？ 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种情况，腿抽筋了，就觉得自己缺钙，然后就去补。刚才说了，可能疲劳啊，以及受凉都会影响，他就是血管供血不好，那他同样会造成血的抽筋、所以不完全是缺钙。但如果真的是我们发生骨质疏松了，比如测骨密度偏低了，那实际上我们有句老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像骨裂了一个小小的缝，它要长上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呢，三个月这个基本上就一百天了。那我们实际上把它整个的这个骨的小梁结构全要有改善，那实际上是很漫长的。我们说一个标准的骨质疏松去治疗，其实可能一年它才是一个起效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要奔着三年甚至到五年去治才能行，不能说您感觉吃了半个月没有效，那他肯定是半个月您还看不到效果。不能那样就停了，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您看，当时他缺少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医生提醒他那么一句，就是说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啊，我们通过药物来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您必须做好这三到五年的准备，一年有可能您自个儿都感觉不到这个效果。 是的， 更何况这才没怎么觉得这个有效果，他就把药停了。 是， 这种 肯定不行， 肯定不妥。 对对， 张阿姨，咱得听那个这个听医生的。 我们一般这骨密度吃药以后半年去复查一个，然后另外呢，心急的人老想知道有效没有效，我们有一些骨的一些代谢的标志物，它可以提示我们这个是向好的方向走还是在不好的方向走。那样的话是三个月查一次，所以再近，比如我一个月查，根本真的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好嘞，这个里面可以汇总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已经测过骨密度，确定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说您单吹补钙片肯定已经不成了。 是的， 是需要有那个专业的药物的哈。 对对对， 具体哪种药这个都因人而异了，但是看效果最少的那个监测标志物也是要三个月之后看效果，然后呢是半年之后我们在做这个确定的检测，维持一年的这种正规用药，它有可能才起效。您要是想把这问题彻底解决，可能需要坚持三到五年的时间，这些个时间节点，每一个可能都不容您去错过它。 是的。 好，再来看看艾薇儿。主持人好，专家好，服用骨化三醇，想问问需要定期检查血钙，看它是否升高吗？如果血钙高了，说明骨头里的钙跑到血液里面了吗？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减量这个骨化三醇呢？重度骨质疏松的病人摄入活性维生素 D 会更好吗？就是更影响骨质疏松治会更少，更影响骨质疏松治疗了，这该怎么办？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骨化三醇是什么？ 实际上骨化三醇呢，是我们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它不需要肝和肾再进行转化，就说白了您吃进去它马上就能起作用，促进钙的吸收，是一个很好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但是就前面说了，我可能补了钙又补了这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很可能一不留神就补过了，但我这时候骨质疏松那个漫长的阶段还并没有治好呢。所以看到血钙高了，有好多人就不得不去减药了。实际上我们说呢，就像您提到这个已经是重度骨质疏松了，单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肯定不行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原料，我们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要用一些说白了正经八百效果更好的抗骨质疏松的药，比如说作用于破骨细胞环节的和作用于成骨细胞环节的这些药物。那么呢就相当于我们这钙是原料，有砖有瓦摆在那儿。您就不是说我吃多了就砖瓦都堆在那儿，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人在那儿给您把、 按结构去盖， 对， 按图纸去盖， 没把它好好利用。如果我们吃了那些正经八百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它就开始把您血液中的这些钙做逐渐的利用进入这个骨骼，进行骨骼的这个结构的改善了。那么您的血钙其实是不会太高的，所以我们正经的 治疗，补钙补维生素 D， 用量不少，但是呢它因为有一些别的药物的应用，它把这些全都利用进入骨骼，血钙也不会升高。 嗯，所以说如果已经是重度骨质疏松的话，您单纯的补钙以及维生素 D， 就是那骨化三醇，其实是不够的。 是的， 您还需要专业的这个对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的摄入。 没错， 像您刚才说了破骨细胞成骨细胞，我当时我们就曾经那个好像举那个例子，因为他有的人呀、是那个可能破骨细胞这方面 对 他破得太快了，有的人是成骨细胞那边呢成就太慢了。 是的，没错、 所以得找原因，找原因之后然后我们对症来用药。 是的， 而且就是其实可能提醒艾薇儿的跟之前的那位阿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能心急，在这个补钙也好和对抗骨质疏松症也好，它都不是心急吃热豆腐的这件事儿。 没错。 董先生提问，上半段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了，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说你们说的是中午11点到下午2点钟的太阳，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以前他听的是11点以后不能晒太阳的说法呢？老先生有点困惑了。 因为凡事呢都是有利弊的，包括我们说晒太阳，包括这个时段认为是对维生素 D 的这种吸收和生成是比较有好处的，但是11点到2点的太阳也是非常毒的，紫外线含量是非常多，所以呢它如果晒得不当的话也会造成皮肤癌的发生率升高，所以这就是一个权衡利弊。像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时段确实是好的，但我们呢也要有一些防护措施，比如说我们在树荫里接受一些间接来的太阳，不是说那儿 只晒 干晒太阳，这样的话、可能补钙补地还没补上来呢，先得皮肤癌了，这就比较麻烦了。 对，所以可能也是要根据不同人的情况、还有就是我想到的呀，因为也经常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80多岁哈、七八十岁的这样的一些老人家、就是常年他可能缺少运动，然后呢他最多的运动可能也就是从他的一楼二楼然后走到楼下来哈、晒晒太阳，整个人看着就是那种虚弱无力的。您说这种大中午12点的，就别提是树荫底，就是直晒了，就是把它放到树荫底下那么晒一晒，我都有点这个心里边就是揪着慌，就怕出点什么事儿。 是是 啊，所以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咱们来适度的安排。当然说到的那个时间节点，11点到2点的太阳，它对于补充维生素 D 的这件事儿它是最好的。 是的。 嗯，网易网友提问，乳腺癌患者怎么样补钙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乳腺癌患者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实际上不是补钙的，他补钙倒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特殊的状况，但是维生素 D 的补充确实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数据支持，在维生素 D 缺乏的地区，那他乳腺癌的发生率一定是更高的，包括他术后的这种生存率，如果你维生素 D 不足，那生存率也是、要没有维生素 D 充足的地区要好。 嗯， 都是很明确，所以维生素 D 的补充在乳腺癌的患者更加关键。 这个维生素 D 的话，像刚才您提到那个骨化三醇，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了。它是活性维生素 D， 它可以用这种东西吗？ 可以的，但是骨化三醇这些呢，我们因为是活性维生素 D， 所以它进体内就能起作用。作用是很好，特别适合于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他自己不能进行活化 的。 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比如肝肾功能都没有问题，你只补充大量的活性维生素 D 的话，它会更容易发生高钙血症，更容易发生维生素 D 中毒的问题。 哦，所以那还是咱得安全起见。 是的， 那就是普通的维生素 D， 对， 再加上这种钙的摄入，当然更多的还是从饮食当中来补充。其实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姐嘛，她前段时间也是确诊乳腺癌，然后做了手术，周末的时候她也是在化疗嘛，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他每一次只有化疗打完针的那下午那一段时间、我们说活蹦乱跳的、第二天这个各种不适反应就该来了、然后他说我好长时间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什么这个是发物那个太寒怎么怎么样，我说姐姐为了你我是专门咨询过医生的，饮食一定要均衡，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说我补充营养太多会不会供养了我的癌细胞，也不存在说我什么都不吃饿死我的癌细胞这么一说，所以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哈，更多的是营养一定要均衡要足够，只有这样你才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去对抗它， 这个是我咨询过专业医生的。 对对，乳腺癌患者呢，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因为这乳腺癌啊，它是雌激素依赖性的，所以我们说有一些食物，它实际上里面会含有一些微量的雌激素，包括一些乳制品里面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你要注意一下补钙的这个来源问题。 比如说，可能乳制品这一类，您得多留神一下。 对对对， 啊，然后像那个，比如说黄豆，那里面我们都说的是植物雌激素，这个会有问题吗？ 我个人认为这个乳腺癌确实是雌激素依赖性的，那么含有雌激素成分的，对这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就好了。 对， 好，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提问，17岁，一天喝600毫升的牛奶，这够不够啊？补钙，人家还想长个儿呢。 确实有很多国外的小孩就是把那个奶当水一样喝。他其实我们正常人来说呢，就是每天其实300克的奶就足够了。就像对应于我们的这个一袋一袋，差不多240到250毫升左右，这一天两袋其实也就足够了。 一早一晚，我们就是补钙两袋，然后中午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学校的配餐嘛，都会有盒酸奶，所以我觉得这就 足够了 ， 足够了， 啊，祝早日长高个儿哈！啊，这位朋友问，吃补钙，这个补钙的东西会得胆结石吗？刚才我们说过肾结石， 是一般来说呢，这补钙跟胆结石关系不太大，但是呢，就说凡事都有特殊情况，包括有一些食物，它确实是特别容易跟钙容易结合，然后形成这种结石的物质，包括我们前面说了，像菠菜类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中医里面常说吃柿子特别容易形成结石，就这些都是 大柿子， 对，对，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补钙，特别是对于胆结石，还是比较安全的。 其实胆结石更多的，我觉得是三餐不够规律。 对，还有这种酸碱度，很多问题，它不是主要钙的问题。 对，当然了，就是也确定的一条，就是这个钙您不能一下子瞎补太多，那也是不合适的哈。 是的。 哎，再来看这个朋友的提问，这个特别好，刘神哈，国外有很多液态补钙丸，是不是比我们补的钙片要好呢？的确，补钙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是类似于钙片类的东西嘛，种类很多，这什么碳酸钙也好，液体钙，然后固态钙，还有那种胶囊类的，这个有什么选择上的参考吗？ 其实液体钙并没有说就比我们这种钙片似的这种固态钙就含钙量更多，也其实不太存在说液体钙它就吸收的明显就好很多，这都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所以我觉得个人来说呢，你光看这个含量也不是太充分，因为有些钙它就好吸收，有些钙它就不吸收。 哪些钙好吸收跟大伙儿说说。 因为我们其实是说哈，我们钙吸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种钙片，碳酸钙这种钙片的东西，它是需要我们有一定胃酸的存在，它才好吸收。比如说我很典型的，我同样一片，我空腹去吃和我吃完饭以后去吃，那它其实吸收就不一样，空腹吃它肯定就不好，那我吃完饭吃饭的过程中呢，它会刺激一些胃酸的分泌，那这个酸性物质就特别好的促进了我们钙的吸收，所以你只要是吃的方法是正确的，吃的时间是正确的，其实液体钙啊钙片这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是说那个钙的存在形式是什么样的，对于最后它补的是不是好这一点影响是不大的，但是刚才您说了吃钙片的这个时间选择还是有讲究的。 是的是的。 比如说那您的建议就是随餐吗，还是说饭后呀，早上起来呀，还是晚上睡觉之前呀？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于晚饭后，然后呢但是距离睡觉前又有一段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是最好的。 晚饭后都收拾干净利索了，锅也刷完了，然后这个厨房也收拾完了，大概这也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把钙吃上可以吧？ 可以，没问题。 好，咱们就晚饭后，然后收拾好家里面的这段时间，把您买的那个钙片把它吃下去就行了。那个选择钙片的时候，它不有一个剂量吗？剂量大的剂量小的，这个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剂量的话呢，其实有一些钙剂它写的剂量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但它吸收率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它有一些，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医保都能报销的一个药叫盖尔奇利，非常便宜，医保完全能报销，你去了以后一天一粒，这个剂量是能报销的，它呢含量就是里面有600毫克的这元素钙，所以老年人一天一颗就很好，那么它对于我们这个吸收的问题呢，它其实是里面它是一个微胶囊，微胶囊分别包裹了我们的钙 和这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哦， 那么这种药呢，我们咀嚼以后去吃，就是不是说整颗吞服，给它嚼碎了吃。 啊，我一直是整颗吞的， 嚼碎了吃会更好，它的吸收率你不会嚼到它的把它胃胶囊破坏的。 哦， 但是这个胃胶囊的存在既避免了一些胃的不良反应和这个 D 和维生素 D 之间的过早交叉，药物之间的互相反应，又非常好吸收，配比也合适。 我一直以为盖尔奇 D 就直接吞下去就行了，我总觉得那种所谓的就上面得标着咀嚼片我才嚼它。 嗯，不是的， 其实不是， 盖尔奇地也是嚼 碎了吃更容易吸收。 是的， 这是对的哈。 是的， 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不是应该就是也是秉承着少量多次的原则？ 没错，有些人就是说突击，我现在补钙了，一下喝了两罐奶，然后又开始补地，这补地补钙，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骨骼对钙的利用也是希望它经常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那么它才能比较好的进入骨骼进行这个起作用。 嗯， 那么你突击的补，那么不补的时候又钙非常低，那么突击的补的一下又补多了，它又吸收不了，所以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补钙也是，有些药可能分一天两次到三次去吃，那就没问题， 少量多次， 对， 吸收更好。 是的。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得结束了。我们先请陈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另外也提醒大家，好，我们的微信网友您的提问以及我们的这个网易平台上网友的提问，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来回应，您别着急撤哈。好，您先说吧。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新街口院区的周四全天，回龙观院区的周五全天。 好，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当面寻求陈主任的帮助。为您提醒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下午4:30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谢贤聚来和大家说说隐形矫正真能找回您想要的微笑曲线吗？那么对于这个牙齿正畸好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下午4:3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各位网友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在后台节目继续。 闻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是受到低压控制，扩散条件较为不利，主要污染物呢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85至15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整个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记 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笑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哗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真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当你知道你最美。哗啦啦啦。